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尽管此时的唐三比那天更加沉稳，但是他们也清楚地看到，比比东和千仞雪也和三天前并不一样，他们真正的联起手来共同对抗唐三。大师痛苦地闭上了双眼，他好恨，好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实力去帮助唐三。雪崩更是瞪大了眼睛，双拳紧握，眉宇间流露着强烈的不甘之色。城头上唯一还能保持冷静的就只剩下小五了。对于眼前的情况，他似乎早已预料到，摸出了一根粉红色的香肠，缓缓吞入腹中，柔和的能量波动开始在他背后聚集起了一对透明的羽翼，正是奥斯卡的极速飞行蘑菇肠。唐三手中海神三叉戟在身前骤然划出一个米字，强横的海神神力在巨大的压迫下瞬间迸发，终于稳定住了自己在空中的身体。他不能再继续后退了，再后退他将退到嘉陵关城头之上，那时候一旦他无法承受住面前双神的攻击，整个嘉陵关就将面对三名神级强者碰撞之后产生的余波。面对天使之神与罗刹神联手形成的庞大神力，此时的他已经别无选择。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原本柔和的海神神力轰然爆发，化为巨大的金色火焰围绕着他身体升腾而起。那当然不是真正的火焰，而是唐三自身神力膨胀到了极点的迹象。海神三叉戟交到左手之上，左臂海神铠瞬间光芒大放，流光溢彩，令黄金三叉戟似乎与他的左臂完全融合在了一起。而唐三的右手也同时抬了起来，一道道金色的光芒在掌心中凝聚。唐三的身体宛如箭矢一般冲了出去，在神级的巨大威压之下，无论是他还是对面的双神，速度都不可能达到瞬间转移那种程度。在他们三个神的领域剧烈碰撞下，空气都变得极为粘稠。凭借着自身燃烧的那金色火焰，唐三硬生生地破开了面前的阻力，双眸宛如繁星一般亮了起来，直奔千仞雪和比比东而去。千仞雪双手握住天使圣剑，太阳真火轰然爆起，金红色的火焰融入天使圣剑之内，直指唐三，澎湃而炽热的能量完全爆发在半空之中。比比东那柄巨大的魔镰也在此时燃烧起来，但燃烧的却是无尽的怨气和邪气，火焰呈现为绿色，母女二人也在同时加速朝着唐三迎了上来。他们要的就是这最直接的硬拼。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唐三的神色变得宛如冰川一般寒冷，他此时的神念已经沉浸在了一个特殊的状态，变得无比冷静，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把握住随时可能出现的一丝机会。带着惨绿色火焰的罗刹魔镰与带着金红色火焰的天使圣剑几乎在同一时间迎面而来，千仞雪做出了一个上挑的动作，而比比东手中的魔镰则是迎面下劈，形成上下交攻之势。三个神就在那一刹那完全碰撞在了一起。唐三左手海神三叉戟全力上扬，而他的右手则直接朝着千仞雪的方向弹出了一点金光。千仞雪吓了一跳，唐三的观音泪实在是给他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先前险些击杀了比比东的神级观音泪，在发出的时候更是没有半分神力的外泄。轰然巨响中，比比东的罗刹魔镰与唐三的海神三叉戟已经碰撞在了一起，金色火焰与那惨绿色的火焰同时爆发开来，在空中化为无数光点四散飞扬。而千仞雪却不得不调转自己的天使圣剑横于身前，太阳真火完全爆发，绞杀向那一点金光。唐三营造机会的能力实在太强了，即使在面对两名神的狙杀情况下，依旧凭借自己强横的实力制造出了这一瞬间的机会。比比东的罗刹魔镰竟然被他的海神三叉戟完全荡了起来，胸前空门大开，而他右手弹出的那点金光刚一接触到千仞雪的太阳真火时立刻消失不见。 不好，上当了。 千仞雪顿时反应过来，但此时比比东胸前已是空门大陆，这是唐三的显形一招。 他将所有的神力都凝聚在了黄金三叉戟之上，而且还加上了左臂那重力控制的能力，使得黄金三叉戟本体重量十倍增强，高达百万斤之上。比比东虽然也是全力攻击，但他又怎么想得到唐三竟然会对千仞雪那边完全不做防御，而是集中攻击他一个人？唐三利用的就是千仞雪对自己的惧怕，哪怕是他明知道自己有可能会使出假的观音泪，却依旧会下意识地选择防御。在被逼到绝境之下，唐三现在所用的乃是大师教给他的一种特殊战法，也是唐三以前从未使用过的一种战斗方式，名叫钢丝流。随时有可能倾覆的钢丝流，也是将自己战力最大程度发挥出来的钢丝流。在千仞雪发现上当之后，手中天使圣剑顿时在第一时间挑了出来，直奔唐三胸前划去。唐三海神三叉戟荡开比比东罗刹魔镰的同时，左手顺势前压，黄金三叉戟的戟柄直接点上了比比东胸前的铠甲。与此同时，他的右手一圈一荡，伴随着一声嘹亮的龙吟之声，一条金色巨龙骤然从唐三右肩肩铠处爆发而出。只是一瞬间，那条金色的巨龙就被天使圣剑上的太阳真火搅得粉碎，但也令千仞雪的动作迟滞了半分。天使圣剑没能刺中唐三，而是横拍在唐三腰间，正是此前比比东留下伤口的地方。唐三整个人就像是被鞭子抽飞一样，而另一边被唐三黄金三叉戟点中的比比东却轰然一声，身体完全炸开，化为无数紫黑色的气流荡漾在半空之中。在唐三身体飞起的同时，那紫黑色的气流已经再次凝结成型。罗刹魔镰此时还没有回到比比东手中，他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双手握拳同时朝唐三挥去，一团巨大的紫黑色光球正好在半空之中追上唐三的身体，轰然巨响之中将他撞击得直奔嘉陵关飞去。唐三的计划和应对无疑毫无问题，但是他所面对的毕竟是两个神。比比东在关键时刻用出了他在魂师时的绝学不死之身，硬生生将自己的身体能量化，尽可能躲开了唐三海神三叉戟蓄势的一击。当然他不可能逃得过海神神力的轰击，但至少躲过了三叉戟那重达百万斤的物理攻击。将唐三轰飞的同时，比比东的身体也是一阵晃动，哇的一声喷出了一口紫黑色的鲜血。但是嘉陵关城头上观战的众人都已经明白，这场战斗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唐三的身体在空中倒飞，全身都不断有那紫色的电光闪烁着，恐怖的怨念正疯狂地冲击着他的神念，逼迫他只能全力以赴地硬顶，凭借自己要高于比比东的神念，将那怨念和邪气一点点排出。此时的唐三战斗力已经下降到了极点，而看着比比东喷血的千仞雪却已经是手持天使圣剑，整个人在空中带起一连串的金红色残影追杀而来。唐三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去阻挡他这一击。海神面对完全联合在一起的天使之神和罗刹神，终究是没有任何机会的。能够再次重创比比东已是唐三完成的神迹。就在这时，一道粉红色的身影突然凭空出现，来到了唐三身边。他没有去阻挡千仞雪，只是张开双臂猛地抱住了那身上还有大量罗刹神力闪烁的唐三，将自己的后背对着即将到来的天使圣剑。他的动作很快，没有半分犹豫，哪怕是天使之神这样的攻击速度面前，也是在攻击降临的前一刻抱住了唐三。看到这个人的出现，千仞雪顿时一滞， 是他，是小五，唐三心中唯一爱着的女人。如果我和唐三不是敌人而是情侣，面对致命一击时，我能否像小五这样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唐三面前呢？ 在这一刻，他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唐三对自己是那么不屑一顾，为什么唐三心中就只有这个人。极度熊熊燃烧着，千仞雪猛地尖叫一声，手中天使圣剑再次加速，澎湃的太阳真火划破长空，直奔小五背后刺去。 既然你要和他死在一起，那我就成全你们。 其实早在小五看到千仞雪和比比东真正联合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来临。紧紧地拥抱唐三，任由唐三身上还残留的罗刹神力侵入自己的身体，却没有半分抵抗。他的目光只是看着唐三，带着无尽温柔地看着唐三。 哥，能和你死在一起，我已心满意足。 松开了黄金三叉戟，唐三没有试图扭转小五的身体，而是同样搂住了他。结果已经不可改变，尽管他心中是那样的不甘，但他已经尽力了，用尽了自己所有的能力。既然这一切已经无法改变，那么他现在想要做的是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不论生还是死。早在唐三飞出嘉陵关却并未将小五放入临时空间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了。他知道如果自己战死，小五无论如何也不会独活，因为他就是小五生存的意义。哪怕是自己让他多活一时，接下来他却还是会跟随而来。既然如此，当这一刻真正来临的时候，倒不如共赴黄泉，至少他们不会分开，永远都不会分开。至于父亲，唐三只能为他和母亲祈祷，至少除了自己之外，父亲还有母亲这个牵挂在。此时此刻，不论是唐三还是小五，他们彼此的眼中都只有彼此。那轰然而来，要将他们彻底焚烧的天使圣剑，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在唐三和小五心中都回荡着同样的一句话：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